己心上，靠勇敢还要靠志高强。送情报装作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也盼，万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救穷人，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